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浪子心声，我哋有许冠杰嘅歌声，正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啊！早晨，早晨啊！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月尾嘅日子啦噃，打工仔应该好开心啦，因为月尾咧又会出粮啦嘛，有啲雇主可能系一号出粮嘅嗬，咁即系话今日系粮尾嘅时候，系咪？咁所以咧，无论点样都好啦，都系一个月嘅终结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个四月三十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3月19噶啦吧。如果你今日有啲手紧，有朋友约你去食饭，你都话都系唔好住，可能你会唱紧呢首歌。如果你知我负重， 你说你从来未爱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 Thank you. 将爱你的字句说一遍，你可知我心编织了谎话，不知怎去讲，难以直言，点起香烟是声，心中温暖似烟，算了算了，我躲进烟雾里，乍看不见那点点的烛光，像冷冷的箭。我呼吸急促的声音，竟渐作改变。这一刻的心中，乱作一片。我不得不解释这段爱。未算欺骗，你真心的牺牲，真的令我温暖。可惜今天的我已经改变，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棉。真的眼睛隐隐透着泪水，碎了碎了记忆里，竟是插上百支箭。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 苦你的念，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微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星期日晚上咧，至到下周初咧，有几阵骤雨。又落雨啊！室外气温咧23度啊，相对湿度89%。嗱，听日咧就系呢个五一嘅劳动节假期啦，咁啊天气亦都炎热噃。不过咁，虽然疫情又好似系好似啊缓和咗少少，咁但系咧大家都要唔好掉以轻心啊。虽然系假期啊，咁但系咧都尽量咧都系唔好去啲咁人多嘅地方。万一你真系，约咗朋友又好，约咗屋企人又好，去啲多人嘅地方呢，记得真係要勤洗手啦，即係呢个洗手啫喱呢就一定要长时间摆个裤袋度，任何时候你都要呢一个嘅捽手啦。咁当然啦，口罩就真係唔可以离口啊。继续呢，我哋带嚟一啲好经典嘅歌曲啦。这个时候我们有 B 中阵图的出现， 在炎热的天气，我就好希望可以让一切随风啦。 做缘分。什么是爱？什么叫恨？每一种感触在心内印，合则是爱，离则有恨。我偏偏不晓得什么是缘分。 有林志美的什么是缘分之后呢，我们有阿 Lam 的出场，转头回来有五点半新闻简报。 多和是梦，几许心惆怅，别了四日家，万里而去，心潮千百丈。收起我是我，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寻遍天涯各处乡。众身土壤，就算受挫之家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弃我身满场，似那家乡样。胜我旧家乡。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十四个指明地方的人士，以及曾经乘搭指明航班的获豁免检疫人士，在指定时间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因仍出现一宗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源头不明本地确诊个案，患者曾经身住的五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分别是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 Fun Fusion、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默中途堂。而在今个月14号由马尼拉抵港的航班 CX906 暂时录得两宗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输入个案，乘搭该航班的获豁免检疫人士亦都要在今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有9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因为症状和新型肺炎相似亦都被纳入强检公告。 回港易计划寻日起扩大，广东省同澳门以外的内地其他省市符合指明条件的香港居民返港后可以豁免强制检疫14日。市民刘小姐在湖南探亲半个月，知道计划扩大之后，扩大范围之后，随即转到珠海，获阴性检测证明之后，寻日返港。她认为计划对她有帮助，期望内地同香港尽快全面通关。计划扩大之后，每日亦都有1000个经机场入境的名额。从上海回港的周先生说，等了接近一年先返香港，欢迎回港易扩大，但是就认为程序有点繁复，未必人人适应到。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日，到佐治亚州探望现年96岁的前总统卡特，并且会在当地宣传涉及巨额资金的大规模重建美国经济计划。拜登当地星期三到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民调机构尼尔森公布，美国全国大约有2260万人透过七大电视台和有线新闻网络收看，较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首场国会联席演说的4800名电视观众下跌。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的受访美国人支持拜登的重新分配财富措施，包括增加富人税和提高最低工资。调查同时发现，共和党选民对党内领袖在大约40年前前总统列根时代开始拥护的下渗经济学意见分歧。拜登在演说里面批评下渗经济学是从未奏效的概念。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已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撤军将会以有序和协调而审慎的方式展开。官员说，计划在几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强调部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北约正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人员受到伤害。如果部队在撤走期间遭受任何来自塔利班的袭击，都将予以有力还击。今年是美国911袭击2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宣布在9月11日之前撤走驻阿富汗的2500名美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其后亦都宣布将会有序撤走全部7000名非美国驻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60点，升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1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0.212，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1.24美元，卖出价是1772.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要换啦！

全力在这生寻求自身。 年嘅只可活一次，冇错，咁啊，真系要好好咁样活在今天啊！咁啊，成日唔好谂啊，听日点啊，后日点啊，下年点啊，咁活好今天先啊，快乐咗今天先，先至最重要啊！因为明日嘅忧愁有得明日啦，我成日都讲咧，阿佩佩呢一排咧，近排就中意减肥啊嘛，即系你知啦。我谂唔系净系我，可能好多朋友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成日都即系留喺屋企。嗰、那个活动范围越嚟越细嘅时候咧，咁你个嗰个运动量又越嚟越少咧，咁个肚腩咧就会变咗中央肥胖。咁啊，见到自己乱乱尽尽咁，唉，都系去减肥啦。咁但系咧，美食当前又好似好难去解决呢件事咁样。有时食嘅时候都系讲减肥啊，听日先算啦吓。提提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节目啊！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89%。刚刚为你带嚟嘅咧系林忆莲嘅歌曲，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谭校长嘅出现。在谭校长云云嘅歌曲里边咧，真系要拣一首嚟播真好难，因为首首都好想听啊！就拣呢一首啦。你有冇啲人永远都忘记唔到噶？总会有一两个喺你个脑海里边不停咁样缠绕住你嘅。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此生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得了。 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在眼光悠悠开解在哭的我，去吧无谓再回头，不需你往事如何，今天你要走难留，我从提曾共深深爱过又如何，茫然垂头来吹熄在让漆黑把我泪埋藏，无言话别为合起两眼归咎，永看不到你走走到远方，如何疲劳亦苦苦高声说谎，扬言日后定轻轻把你淡忘，无言话别为合起两眼掩饰伤心的眼光。无谓再停留，不需要解释为何，不必在眼光悠悠开解在哭的我，去吧无谓再回头，不需你往事如何，今天你要走难留，我从提曾共深深爱过又如何，茫然垂头来吹熄厅中那烛光，呆呆静在让漆黑把我泪埋藏，无言话别为合起两眼归咎，永看不到你走走到远方，如何疲劳亦苦苦高声说谎，扬言日后定轻轻 陈慧娴嘅去吧，好嘛？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吓，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微风嘅。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嘅晚上同埋下周初咧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希望听日真系。即系假期啦，咁啊阳光普照就好啦。因为连续两个礼拜六咧都系落雨，咁啊觉得咧礼拜六嘅时间应该都系要天晴会比较好啲嘅，因为咧始终礼拜六咧个人可能唔使翻工啦，然之后咧又希望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就系度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日咧好拣咗好多歌手朋友嘅一啲嘅代表作或者一啲熟悉嘅作品送俾大家。讲起李克勤咧，系早期咧最为人熟悉嘅，亦都系获奖最多嘅咧，就有呢一首歌啦。可以系讲佢嘅事业嘅第一个高峰啊！李克勤一生不变。 一休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怨，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知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相见。 好快到上午六点钟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一阵间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今日咧会就住呢一个情绪管理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嘅。如果想自己嘅情绪可以控制得到、管理得好嘅话，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啦。因为今日咧系会详细讲解呢个情绪管理嘅。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妹姐。同样地在妹姐的手上边找她的代表作或者她的喜爱的歌曲或者她好听的歌曲就很难。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一首《装饰的眼泪》真的很久很久没听。 人似风身边飘去，没见身躯已累， 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昨晚的他悄然离去，道别也不话一 永续统治俄罗斯，只是关心权力，抢劫人民，并且剥夺人民的未来，形容俄罗斯人民被变成奴隶。法院最终驳回纳瓦尔尼的上诉。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少少即係疫情當中，咁大家都要小心啦。當然啦，如果未打呢一個防疫針嘅朋友咧，就要了解一下究竟即係自己需唔需要打啦，同埋咧即係又要了解一下咁自己打又 O 唔 OK 啦。咁當然啊，打咗咧就可以保護人之餘，亦都可以保護自己啦。咁自己決定啦，最重要咧就係你自己亦都要打得安心，又要有心理準備去打先得嘅。好，今日望个钟咧，咁啊呢个时间咧就当然会听首歌啦。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情绪管理啊。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已经讲紧呢一个话题噶啦。今日咧会就住呢个话题咧系更加细致咧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令自己个情绪可以稳定啲噶吧。有时有啲嘢咧冇咁执着啊，放得低嘅就放低。这个世界没说没什么东西不得的，最重要是活好今天，明天的事明天再想。 是你故意欺骗，怪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里与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但求仍然维系，不惜一切我为你执迷，为何永远放不低，任情爱控制谁关心，仍未可把你代替。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但求仍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五啊，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咧，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系啦，咁啊成日都讲咧，就即系朝头早咧，就个人咧就特别有朝气嘅，所以咧都鼓励啲朋友仔咧早啲起身咧，个人嘅情绪就好啲啦。上个礼拜咧，沈医生啊同大家讲咗呢个情绪管理啦。嗱，如果管理得唔好咧，就好糟糕噶嘛。咁但系咧喺临即结束。这个的讲解之前呢就讲了有五点哇即是听落好像很困难咁样。咁但是今日沈医生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五点究竟应该点样做㗎系咪 是啊冇错。今日我好开心呢可以同大家有机会去分享呢一个重要嘅话题。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一啲嘅病人去到分享一啲嘅方法啦点样去比较有效有系统呢去到管理自己的情緒咯，情緒管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嚟嘅，喺我哋即係譬如話精神健康上邊啊咁樣，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當然大家我諗個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嘅，咁但係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即係用一啲可能有醫學實證啊，又或者有一啲嘅數據啊。又或者咧，即係臨床上邊，我哋覺得都幾合理嘅一啲方法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咧，分享幾個英文字嚇，咁為一個核心嚟嘅。咁第一個咧就係 aware 啦，即係去到發覺啦。啊，第二個就 identify 啦，即係認識、認知啦。第三個咧就係 accept， 即係去接受啊。咁第四個咧就係 contain， 就係一個承載。最後咧，第五個咧就係一個 regulate 啦，就係去到調節啦。講緊呢五個嘅範疇咧，我會逐一去解釋。咁講緊咧都係去到點樣處理我哋當下有嘅情緒。第一個講緊咧就 aware 啊嘛，一定咧就係我哋處理一樣嘢之前咧，一定係要去到知道佢呢樣嘢存在先，係咪？如果我哋唔知道呢樣嘢存在，我哋根本冇辦法去到處理佢。咁知道佢存在咧，就係我哋要多啲留意自己一啲身體上邊嘅反應啊，我哋情感上邊嗰個察覺力啊，都要咧去到有適當嘅訓練咧，去幫我哋提升呢一個能力。講緊例如一啲譬如話靜觀嘅呼吸嘅方法，去到訓練自己呢啲方面嘅能力啦。咁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同埋同一時間好緊要咧。當我哋去到察覺嘅時候咧，我哋唔好去到judge， 唔好咧去到批判自己呢啲嘅情緒好定係唔好，而係感受究竟有啲咩情緒。咁第二樣咧就 identify 啦，就係講緊咧去到認識佢、認知佢、認知佢意思咧，就係當我哋知道有情緒嘅時候咧，我哋要去到認識佢呢一個係一個乜嘢嘅情緒嚟嘅咧。當譬如我哋嬲嘅時候，我哋個感覺係點？我哋身體嘅反應係點樣嘅咧？究竟唔同嘅情緒？是怎样出现在我们的即是心上和身上的呢、这个就是 identify 了。第三呢就是讲的 accept。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情绪无论是开心啦、惊啦、嬲啦、好不开心啦、这些情绪呢我们都去接受它，因为都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反应来的。将这些情绪呢去到认同去到合理化，即是当一个这样的情景发现了的时候出现了的时候，當然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咧，係可以理解，亦都咧我哋會接受佢啊。咁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性格，咁我哋睇一樣嘢嘅時候有唔同嘅諗法咧，而出現唔同嘅反應咧就係好正常嘅。好啦，咁當我哋接受咗佢嘅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可以俾個空間自己咧，去到有一個嘅反思啊。反思啲乜嘢咧？就係、是我哋之所以有一個咁嘅情緒出現咧。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想法，而我们的想法呢，我们又可以有个空间去看这个想法究竟是不是准确的呢？是不是真的得一条路可以选的呢？还是有其他的解释的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可以去解释我们现在所领会到的东西呢？例如啊，好像说他 说你今天很精神、你今天状态很好、这个呢我哋如果一個演繹，譬如話係，哇！佢梗係話我平時狀態唔好啦，平時唔夠精神啦。嗱，呢個係一個演繹，係咪？ 嗯。 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另一個反思，就係、是、咦，可能佢真係即係覺得我今日好好、啊，亦都好欣賞我、啊。嗱，咁嘅時候出嚟嘅情緒反應係兩回事嚟嘅，係咪？ 嗯嗯。 係啦，所以就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可俾空間自己會唔會有一個反思咧？好啦，咁第四咧就係 contain 啦 ，contain 就係承載，無論啲乜嘢。情緒我哋都同自己講，我哋相信自己呢係有呢一個能力，有足夠嘅能力呢去到承載我哋自己任何嘅情緒嘅。咁而呢一個承載嘅能力 这个承载的空间呢是可以透过训练去加大和提升的、哦。包括啲乜嘢呢，就係我哋可以呢多啲每一日同自己讲啊，欣赏自己啲乜嘢呢，自己有啲咩做得係好嘅呢、rather than 呢，即係唔係要成日呢去到捉自己啲错处啊，捉自己啲不足啊。咁另外呢，就係我哋可以恒常咁去到训练下自己一啲放松嘅练习啊，呼吸嘅方法啊，呢啲呢都係可以有效咁样呢去帮我哋咧去调适我哋啲情绪，或者加大我哋个情绪空间啊。咁另外就系一啲可能好恒常嘅一啲自我嘅护理啦。啊，咁例如有好嘅休息啦、饮食啦，同埋有适当嘅运动啦等等啦。吓，同埋咧就系我哋可以鼓励咧有一啲叫做开心嘅一啲日记啊。即系我哋可能每日谂一至两样，甚至三样咧，我哋今日感恩嘅事情啊。咁呢啲都有助我哋咧去到提升我哋嗰个情绪承载空间，咁因为咧，我哋会欣赏到啊，其实我哋身上边都发生咗好多系好嘅事。当我哋越有一个咁样嘅正面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哋承载到其他负面嗰个冲击咧，嗰个能量或者嗰个承载量咧系会增大嘅。咁最后咧就系 regulate 啦。当我哋承载到呢啲情绪嘅时候，我哋自然系有一个方法咧去到调节呢啲情绪。啊，个方法咧就系、是。譬如话透过一啲同人哋倾谈啦，啊，可能一啲支援嘅网络啦，我哋可以将我哋内心嘅感觉咧同人哋倾诉出嚟。如果身边未必有人即刻可以听到嘅时候，我哋都可以靠住我哋自己做一啲嘢去到管理翻我哋情绪，例如可以写出嚟啦，即系写日记啊，又或者我哋可以画画啦，画出嚟啦，又或者咧我哋可以透过做一啲嘅我哋喜欢嘅兴趣嘅运动啊。又或者我哋鍾意嘅，譬如话做下整下蛋糕啊，煮下嘢食啊，呢啲咁样嘅兴趣啊，去到放松我哋自己，啊，舒缓我哋嘅压力。咁同埋呢，我哋可以甚至係做一啲我哋即係对自己好嘅嘢啊，例如呢就係、是、话我哋去鍾意按摩嘅，咁我哋啊去奖励下自己去按摩先咁样。咁呢啲呢都係一啲我哋调节我哋入面情绪嘅一啲嘅好嘅方法嚟嘅。咁同埋呢就係、是、我哋多啲可以将我哋嘅心声啊一啲心事呢都是譬如好似透过日记呢去到记录啊落嚟嘅话呢，其实呢都是一啲抒发情绪或者去调适情绪一啲方法囉。 听你讲而家写日记嘅人就唔多啦，但係如果你话喺个社交平台里面自己记录返今日其实做咗啲咩开心事，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嘅，今日食个甜品又影相啊，今日去过呢一度做运动又影相啊，咁系咪都系即系适当地将自己一啲嘅情绪或者一啲嘅嘢记录低然之后释放出嚟呢？ 是啦，冇错啦，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的嘛。咁呢啲都是好好的，我觉得可以用现今的科技呢，不单记录低，仲可以同人哋分享呢啲喜乐。我想再接受埋人哋一啲 like 啊，一啲正面嘅回应啊，咁我哋会更加去到即係。开心同埋抒发到我哋个情绪囉。 係咁简单啲讲，系咪应该做多啲爱自己嘅行为，咁令到自己可以活得更加开心，然之后呢好容易又要将呢一个开心嘅指数呢就会影响到身边嘅朋友呢？ 係啦，冇错啦，呢一个爱自己嘅行为呢正正就係可以提升加大我哋承载任何情绪嗰个嘅能力同埋空间。 咁如果你正在受呢一个嘅情绪困扰嘅朋友仔呢，就先唔好諗其他嘢，尤其是我成日讲呢，阿妹妹近排减肥就话食咗先，开心咗先，咁然之后呢就再努力去做运动，然之后减肥，咁呢个人就冇咁大压力呢，咁就自然呢就可以将个情绪嘅负面情绪呢就可以得以释放出嚟啦，可唔可以咁讲？ 冇错。 好啦，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係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咗咁多呢一个关于呢个情绪管理嘅问题，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好，唔该晒沈医生，拜拜。 我系，拜拜。 沙滩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 这种感觉，为何又将你刻进我的臂囊？雨停留在我心，轻抚我的心，仿佛取替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近，无意曾共。 对付这个情绪困扰都有不同方法的，只要找到一个方法你是觉得可以令到你开心一点的，就不妨去做啦。如果听星辰爽你是令你开心一点的话，希望你听朝早继续会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就继续听住，就情绪就会继续好啦。至于第一台的朋友要留待下个星期五的同样时间再在空气中陪陪同你见面啦。好，约定你明朝早第五台星辰爽你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